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啦，呢次得啦。头先本来就开始咗一次啦，但发觉咧技术故障吓，入唔到麦。 今日 迟 咗少少 开 始。 系啦，同埋今日咧阿 Donna 就又唔是有事嘅，系唔嚟得嘅，所以呢度得我同 Chris 嘅啫。好啦，咁问候完之后咧，阿 Chris 今日好似着得好比较轻装一度啊。 地方跟住搞到身水身汗，最之咧我都系喺翻到屋企冲个凉面衫先出嚟啦。 就系谂紧你头先同我讲去唐福，我都谂咗谂，好似好熟，但系唔知喺边度咁样。 咁听落去咧，好似去啲咩东莞啊，啲大陆啲咁嘅地方。但其实佢喺梅窝嚟嘅，喺翻呢个大屿山嘅。 吓、啊，咁你今日点去啊？船定车？ 好，即系以前呢个十几年前咧，我听今日同我因为有一个师爷同我一齐入去探监嘅，其实系。咁咧就個師爺咧就講話，哇！當年啊嗰陣時咧又要搭船，跟住又要轉車，又好鬼死唔方便。 梅窩係一定喺嗰邊嘅話，所以一定要搭船 啦。而家就其實 OK 噶啦，即係我哋搭港鐵落去東涌，喺東涌嗰邊轉架的士。 最慘就係而家東涌唔知有冇的士咧。嗱，你有冇聽過呢個故仔啊？ 真係喎，我今日東涌都勁難叫的士喎。 唔係今日誒，成日都勁難叫的士嘅，係、 藍色嗰只喎。 乜色都系， 即系我喺嗰边咧等咗，哇！即系我去到嗰边咧，即系平时的士站梗系啲的士排队啲等客噶嘛，就算唔系都好啦，即系你落唔落一班噶嘛，即系有架的士，即系会驶埋嚟，即系搵客噶嘛。但系问题咧，今日系基本上咧系要等到差唔多两十五分钟先至嚟咗一架，我前面仲有成班人喺度等紧。 哇！即系嗰种，即系如果你系约实咗时间就死啦。 但系咧。但系咧，係有好多冚期嘅咧，無啦啦咧就揸到嚟，即係附近咧，嘿，就有人咧就會自動上車噶咯喎，即係嗰啲我唔知係 call 車定點樣啦。總之我哋就搞到好心急，後屘好在我前面等嗰啲咧，原來咧好多都係一家人嚟嘅，一家大細咁樣，咁變咗等多兩架，咁我哋都上到車咯， 係 咯。 因為我經驗就係、是、咧，我嗰時有一排成日要久唔久去影灣園嘅，我又係搞唔清楚講影灣園係咩地方。因為你話去近東涌咁啊，唔係喎，東涌其實仲要搭的士去一轉車去行唔到喎。咁、咧其實唔知得兩三架巴士，一架喺九龍去，一架就喺荃灣去啫。如果我 miss 咗嗰兩架巴士嘅話咧，基本上我都係 知係邊嘅影灣園。 影灣園就未到東涌，將近到東涌嗰度，啱啱過咗小蠔灣地鐵車廠。一段路仔咧，就會好似有個屋苑咁。佢影翻完就好似好靚嘅，即係住宅區。 明白。 係海旁嚟嘅。 OK。 咁就 全未去到國泰城。 未去到國泰城嘅。咁、你係去完影翻完，跟住先到東涌，東涌先到國泰城，先到機場啊嘛。 唔係黐住任何一個港鐵站。 係啦，佢就係唔黐港鐵站啊。咁變咗你喺嗰度行過去咧，佢都要行四五個字。咁你梗係大安旨意就係、去嗰度，梗係最好就係搭地鐵去東涌轉的士啦，係嘛？去真次次都冇的士嘅，即系你心目中谂住就系搭蓝色的士就系、是、Sony 一定冇。 即系我今日喺度谂系咪即系个供应系好少咧？ 嗱，个古仔就原来系咁嘅。后屘我搭到车之后呢个司机大佬就话翻俾我听，因为而家大屿山有两边，一边咧就系、是、梅窝，一边咧就东涌。咁所以變咗有啲客咧係上，即係去咗梅窩嗰邊就去睇大佛啊。架車過咗個山咧，佢就唔會咁輕易過翻過嚟嘅。佢係等嗰邊有客先至會揸翻的士過嚟。咁、於是變咗啲車唔過對面嘅關，即係唔會空車過對面嘅關係咧，就造就到另外一邊就是但成日冇車。 有啲似過唔過海嗰啲咁樣，即 係係啦， 過海跟住又要等。 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咁你知我哋呢啲唔係成日入東涌搭的士嘅，就第一時間諗就話啊，我原本想搭藍色的士，架紅色嘅去唔去咧？咁你覺得就係話，咁你可唔可以喺新界接架的士由屯門去上水啊？好似又唔 系 好通 咯。我就本来系想揸车入去嘅、啊，好似话嗰度咧就一定 咁嘅字， 系啦，有啲许可证，点乜鬼嘢先入到去咁样样咯。 系啊，所以入得去嗰啲地方啊，真系有少少烦噶。咁所以点解就系 不过真系好靓，即系今日啱啱落雨 啦，即 系靓啊，感觉上即系沿路啊，都一路咧，即系啲好多树啊，同埋咧你一路架车一路向上咧喺上面望翻落嚟啊，真系。幾靚喎大嶼山，即係感覺上經過鳳凰徑啊嗰啲有啲嘅出入口咁樣樣咧， 即係如果有機會去行下應該幾好。其實我自己未行過鳳凰徑。 對上嗰次咧，如果我要搭車去到嗰度咧，就冇記錯就去大九屋企先去食。咁因為佢住喺近梅窩嗰邊噶嘛，咁所以真係要有一程的士咧，就喺唔知市區定喺東涌搭就咁上緊啦。但係嗰程的士都好耐嘅，即係講緊係四五個字的士程、哦，即係開 highway 嗰種，即係五六十公里嗰種、哦，跟住仲要兜上山，你總之成件事好死煙悶，即係真係冇乜特別地方，即係冇乜特別原因入去。 嗰啲夜媽媽咁啊，梗係咩都冇啦。但係你係即係入江入白嘅話咧，經過原路咧都幾靚嘅，有好多個位咧，又即係俾你感覺好似咦呢個係香港嚟嘅咩咁樣，即 係哦咁犀利， 好靚啊，係啊，啲即係啲景色係唔錯。 哦，咁今日去 visit 就你通常一程呢啲 trip 去幾耐到？ 其實視乎嘅啫嚇，咁、一般嚟講咧，其實係探監咧，本身係探嗰個時間咧就唔會好耐嘅啫。 係探 client 定係？ 係啦，探一啲客嚟嘅咁樣。咁你通常你要傾嘅嘢，你咪俾足你俾半個鐘頭乜都傾曬啦。有時即係十五二十分鐘都傾完㗎啦。 但係而家嗰種探監係咪好似電視咁掛有塊亞加力膠片啊，中間好多個窿啊？ 嗰啲咧就係、是、一般你啲啊親朋戚友去探咧，有啲都仲係用嗰種嘅。但我哋咧，如果係律師入去嘅話咧，佢有個會客室咁。 要 meeting room， 有個 interview room。咁 interview room 咧，真係有張台咁，大家坐埋，咁係完全中間冇嘢隔住。 咁但係應該嗰個地方應該好燈火通明先啱啊！即係唔係電視影到咁烏得黑火，好似 好乾淨，燈火通明嘅。因為呢樣嘢咧，你令我諗起就係、是之前嗰個咩四個女仔嗰出劇咧。有時耐唔耐都有啲探監嗰啲咁樣嘅一啲嘅場景噶嘛，但好得意咧，次次我見到啲探監咧，就係譬如話個律師啦，跟住同個犯咧就喺度傾啦咁樣，個犯永遠後面有一個懲教署人員企咗喺度 嘅 喎。 哦，唔係嘅， 咁點得㗎，大佬？你啲犯同埋律師講嘢嗰啲係秘密嚟㗎嘛？嗰啲係有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legal 嘅一個 privilege 一個 protection 嘅，即係呢中間呢啲係啲可能係一啲可能同犯。可能佢上訴啊，或者係同佢一啲係成單案點樣打啊，好大嘅關係噶嘛，咁點可以喺個第三者前面去講咧？係咪？ 即係一般嚟講，如果你喺即係佢拘留當中啦，你去探佢，其實係有個 meeting room 間房就冇人嘅，唔應該有 wire， 即係唔應該 wire 咗有收音會停嘅。 其實基本上律師同埋呢個疑犯啦，或者係直情係個被告啦，喺任何情形之下，其實佢都應該係佢嘅談話都係一個需要係保密噶嘛。所以咧，你基本上由成個過程啊，由開始我哋去差館去探個被告或者係疑犯嘅時候，我哋已經係要求，喂唔該要俾間房我哋去傾喎。你一定要求嘅喎，你唔可以就喺個警察面前，大家喂點啊？你究竟咩情形啊？咁樣你唔會咁樣嘅，因為你係會咁樣去陷你個客於不義咁啊，亦都係違反咗自己。 即係原則上佢就唔會為難你啦，呢啲環境。 通常啲警察好專業㗎啦，好多都基本上嚇，如果佢為難你嘅，咁你就有呢個責任要去爭取㗎啦。你話俾佢知，喂呢個權利嚟嘅喎，點可以咁㗎？但一般我見到咧就比較少啲警察會即係嚇。 咁但係香港有咁多間監獄啊，有冇話一啲咩 criteria 所以先你去邊度嘅咧？即係今次你要去到塘福咁遠係咪？ 其實視乎嗰個犯咯、有時譬如話你係今日我見呢個犯咧，就係已經係即係定咗刑，咁咧就已經係即係坐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啊就係即係同佢傾緊其他啲事宜咁樣。咁咧就譬如你做塘福咯。但係如果有啲犯佢係即係話係等緊。呢、這個審訊嘅， 就荔枝角 審嘅，咁就係荔枝角啦嚇。咁、但係如果係年紀係比較細嘅話咧，咁就唔係去荔枝角噶咯。如果男性嘅話，咁就會去翻壁屋噶咯。所以即係大家嗰、那個佢係有分曬嘅唔同嘅男女又唔同咁樣樣嚇、女咁如果女有時你有入到去羅湖嘅喎，如果係即係唔夠個位嘅話咧，佢有時一般般係好遠，咁你又真係走去羅湖嗰邊又好鬼遠 嘅。即係赤柱同大欖嗰啲冚棒都有特定。 係啊，赤柱嗰啲又係比較嚴重啲噶啦。塘福嚟講係啲中型嘅，即係中相對嚟講嗰個，即係佢哋啲分咗唔知不設防啊、設防嗰啲咧，即係我都唔係太過清楚啦。但係咧，相對嚟講咧，即係呢個塘福嚟講咧，就係、是、比較相對嚟講係比較中度啲嘅。 咁啊，循例都要問翻佢啦，係嘛？你呢排做實際執行咗你嘅工作，大律師嘅工作幾耐啊？ 其實我係由五月中就攞到個許可噶嘛，咁就可以有範圍地咁樣咧就去執業嘅咁樣咯。 即係由而家數埋大概咪即係兩個零月咯。 感覺如何呢？ 感覺都 OK 啦，都幾好玩啦，都 幾好玩。因為上次聽到你話，哇咁犀利啊，哇又賣了一間公司，哇又跟住呢科又從頭嚟過， 嗰 哇你話哇人中龍嚟喎，大佬你唔係普通人嚟喎，咁啊嚇過咗去，都係 OK 啊嚇。而 家最緊要就係唔好做錯嘢，因為我哋做嘅嘢雖然有時係儘管係好簡單啦，即係而家我啱啱開始，咁但係咧都會有時都，如果你唔小心嘅話咧，你都會損害到你嘅即係人個客户嘅利益啊。所以呢樣嘢係最重要咯。 講開做錯嘢咧，就頭先有冇傾過講呢個 topic 嘅？不過我都趁住呢個機會又想問下意見。咁啊，啱啱就係判咗話聖誕節前一日，即係平安夜嗰日咧，借款set失竊咪有個工程師執咗啲錢嘅。咁我記得今日收音機講咧就是、個判刑就係話其實呢件事咧就可以判監嘅，即係判監係其中一個考慮判刑嘅方向嚟嘅。咁但係今次就判咗社會服務令240小時，即係話。社會服務令嘅最高嘅判刑嚟噶，咁有冇話因為你係工程師，可能你有啲社會地位，先至俾呢個 privilege 你啊？今次唔判你坐監啦，咁咧？ 佢唔會用，又唔係用呢個角度嘅，即係唔係因為我，因為喺法律面前人人都平等噶嘛。系咪先嗱？点会因为你系嘅社会地位高啲，我就将你判得轻？ 因为个法官就系话，即系知道被告今次咧已经系深切咁样后悔紧啦，你已经知道错啦，同时就归还咗涉案嘅所有赃款。 系啦，即系佢个悔意系，我谂系第一件最重要的。 系咪系人都可以话俾你听？唉，法官大人，我知错啦，我有悔意啦，咁咧？ 都唔系噶，因为你嘅悔意有好多嘅因素可以睇到你系唔系噶嘛。有啲所谓话悔意，但其实佢系唔认罪嘅，一开始由头到尾都话唔认罪，跟住一路同你打，越去审讯嘅， 系 咁啊，去到打官司，跟住咧成个过程行晒，最后咧就 打输咗， 打完之后输咗，跟住定罪，跟住先至话，哎呀，我有悔意。咁呢一种悔意嘅嗰个重量嚟讲，相对于一拉嘅时候，警察一拉就话啊，对唔住啊，我知错啦，我啲钱即刻俾翻晒你啦。咁呢个相对嚟讲嗰个对比咪好大，好强烈。 咁你请个大状，系咪个大状会 suggest 你话你都系认咗佢啦？你悔意好似好啲啊，咁嘅咧？ 一个我谂一个好嘅大律师或者律师都好啦，佢就唔会去就咁叫个客就话你认罪或者唔认罪嘅。 即系佢唔会 assess 个 case 究竟打甩嘅成数有几多，就叫你相应有个行即系相应有个。 应该调翻转就系话，首先佢要聽翻，即係話嗰個客人對於人哋而家所告佢嗰條罪，佢有啲咩嘅辯解？而佢呢個辯解講出嚟，咁作為一個大律師，其實佢就係一個責任咧，就要去 advise 佢，就去俾個意見佢，就話呢個辯解咧喺法律上面嚟講咧，嗰個力量有幾大，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佢脱罪？如果佢個辯解係天馬行空，完全係講都講唔通嘅。佢都有責任要話俾客知道，喂，有好大機會，到時個法官可能會唔信你。但係咧，我哋可以做嘅嘢咧，就係、是、話我哋盡量去話到俾個客知道，就究竟有啲咩嘢嘅可能性。就我哋嘅經驗同埋就我哋嘅知識，我哋都要揾啲案例出嚟幫我哋手。咁最後咧，就等佢自己決定啦。即我唔可以話俾佢知，你要去應啦，或者你唔應啦。喂，咁樣係違反咗我哋嘅專業嘅喎。最終嚟講，佢一定要自己決定，同埋佢真係好清楚知道佢做呢個決定。嗰、那個嘅後果係點樣？我一定要同佢分析得清楚楚嘅。如果佢係好簡單，佢要認罪，我都話俾你知道啦。你嗰啲認罪嘅話咧，有機會坐監嘅喎、因為呢種咁嘅罪行係非常之嚴重噶。嚇、跟住就會我要話翻俾佢知道情好清晰，甚至有時咧要寫低白紙黑字簽名。我好明白，而家我去認罪咧，就會係有啲咁樣嘅一個後果嘅噃咁樣，咁先至可以。接受同佢做呢樣嘢㗎，如果唔係到時個客可能話：喂，你誘導我，即係大律師誘導我去認罪，咁啊就會出事㗎啦，真係。 好，咁啊，好多謝你嘅意見啊。好啦，咁今日第一個話題講乜咧？原來就係講鋸樹喎。嗱、係啦，因為頭先剪詞一開始啦，我就費事壓時間喺度播片啦。老老實實有冇留意鋸樹單嘢先？ 喂，梗係有啦，即係我其實尋晚我先至。聽完之後好有感覺啊！整咗張相我 po 咗落去我哋嗰個 Facebook 嘅 group 度啦，係咯係咯，即係我自己感覺上，即係其實呢件事真係幾慘咯。因為幾棵樹真係好多人同佢真係好有好深厚嘅感情㗎嘛。 就算我唔係住嗰頭，我耐唔耐經過嗰頭，我都好留意，因為印象好深刻嘅。而事實上咧，香港如果睇翻記錄嘅話咧，呢啲咁樣嘅一啲嘅喺石牆上面嘅一啲咁樣嘅古樹或者老樹咧，其實所剩無幾噶啦。嚇、啊，咁應該係即係成個角度就係話、我一個好大嘅一個質疑咧，就係點解嗰、那個即係嗰個官員或者係相關嘅啊？今次撩呢件事嗰位陳議員啊，喺做呢件事嘅時候，當然啦，即可能佢話：，唉，我都為咗公眾安全。當然，公眾安全好重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係點樣去平衡翻公眾對於呢一啲咁樣嘅值得保育或者保護嘅一啲嘅你話一啲嘅樹木啊，或者係嗰、那個甚至嗰埲牆啊，可能都係有好深厚嘅一啲感情喺入邊噶嘛，有啲歷史嘅價值噶嘛。咁點樣喺中間去平衡呢？我覺得佢哋完全冇平衡到。佢一面倒嘅就係、是、話，咦有危險喎、啊，同埋亦都冇去衡量究竟嘅危險程度有幾高啊？個風講真有冇打到嚟咧？個裂縫究竟係咪一個致命嘅咧？咁樣呢啲而家啲人撩翻出嚟，我睇到起碼so far我見到就係話，喂，似乎唔係喎，佢哋 overdo react 得好緊要喎、啊，跟手就漏夜斬咗四棵樹，從來冇人去研究過就係話，喂，攞下啲樹木專家的經驗，呢幾棵樹。跌落嚟嗰個即係話，即係跌落嚟砸到人嘅機會有幾大？因為事實上之前曾經喺同一個附近嘅地點係有棵樹冧咗，真係 黃雨、因為黃雨所以冧咗樹。 係啦，咁但係即係變咗佢哋有呢、這個即係呢個顧慮係正常嘅。但問題有呢個顧慮唔代表你即刻砸斬咗棵樹㗎嘛？係咪有啲嘢可以做下先？係咪先啊？即係好似你有個 friend 咁樣有。隻手整親咗話有啲有病喎，你唔係睇醫生，斬隻手落嚟先啦，喂大佬啊！即係呢樣嘢，即係不合乎常理噶嘛，其實係咪先啊？ 咁我覺得以你嘅角度嚟講，就體現咗一樣嘢。喂，當一個權喺路政署嘅手，即係當一個權喺政府嘅手，佢就真係用呢個權用到盡嘅。即係呢件事睇起上嚟，佢完全冇諗過從一個保育嘅角度，就係話究竟如果我哋唔想斬呢幾棵樹，我哋有咩可以做？即係佢好快就落咗個決定，就係話，唔得啦，即係有即時危險，即係嗰個英文叫做 imminent threat， 即刻會諗 就係。可能咧，佢哋而家佢哋就呢一件事咧，可能負責做嘢嗰班官員咧，覺得好委屈噶，佢可能佢覺得自己好啱嘅，啊，即係佢覺得自己喂，即係大佬，我為咗大家嘅安全啊、性命著想，我先至去做呢樣嘢，我又驚朝頭早做會塞車。塞住架車，到時你哋又喺度嘈，所以我趁夜晚人靜靜，我咪搞掂咗佢，大家又安全啦，又唔會有咩事。可能佢真係咁諗嘅喎，因為喺佢哋嗰個成個嗰個 mindset 入邊咧，係從來係應該係有，但係唔知點解係完全冇嘅咧，就係一啲啲公眾嘅一啲嘅值得保育嘅一啲嘅文物啊，或者呢啲樹木啊，究竟點解？即係佢哋喺成個嗰、那個佢哋嘅係冇呢方面嘅培訓啦、啊。冇呢方面嘅一啲嘅內部嘅一啲嘅 education 啊，啲教育啊或者宣傳咧，佢哋係完全唔會喺呢個角度去諗咯。 嗱，我試下代入嗰班官度諗緊啲乜嘢，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單嘢真係有少少羅生門嘅。例如係咩咧？即係不久嘅以前先記得赤柱冧一棵樹就砸死咗個女仔，個女仔喺城市揾就好似讀城市係反嘅，咁就話哇呢啲樹啊其實而家冇人即係冇人管理啊，又或者冇人去 assess 啲樹嘅健康狀況啊、原來有啲樹啊個健康其實已經係好危在旦夕㗎啦，咁呢度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咩叫危險？咁點解斬呢四棵樹呢？其實今日綜合各方面嘅原因呢，就係話嗰幾棵樹其實個重量就負荷太重，基本上就喺個擋土牆上面呢，嗰、那個擋土牆本身就負荷唔到呢啲樹嘅，咁所以導致呢佢嗰石牆下面有條裂痕，就話裂到嘩咁即20mm 咁多，咁你聽出嚟話 20mm 嘩好多，咁其實你係咪好多呢？係咪 20mm 咪即係大概係可能一個一蚊銀唔闊囉，咁你話多話少唔少，個問題就係話頭先我講到一個 term， 即係咪有冇 imminent threat， 佢究竟係即時冧啊，有機會冧啊，打風嘅時候冧啊，定還是係唔打風嘅時候都冧？其實佢呢啲問題根本係第一冇諮詢，佢係純粹基於佢自己樹木辦又或者路政署，佢覺得呢下可以斬，又或者佢覺得有即時危險，佢就唔需要同公眾解釋什麼叫做危險，因為危險其實分兩種㗎嘛，一就係話本身嗰棵樹本身入面已經枯死咗啦，佢已經係個 dead weight 嚟嘅，佢唔會再生㗎啦， 咁你而家要斬咗佢啦，因為佢負荷唔到，佢入面俾啲白蟻啊，或者俾啲蟲蛀穿咗嘅時候，咁咪冧咯，冧咪砸親車砸親人死咯，係嘛？咁所以你要斬佢，即係呢個時候好合乎常理嘅。咁問題就係話，如果嗰棵百年嘅樹，佢本身樹木嘅健康係冇問題嘅話，咁你應該唔應該斬佢咧？而家佢就係冇做呢個工作，係嘛？根本冇一個共識，區議會點睇啊？啲村民點睇啊？附近嘅居民點睇啊？喂！你根本專家出嚟就係話呢幾棵樹根本就好健康嘅，唔需要斬，但你又快刀斬嚟話斬 Q 咗佢啦。咁而家就係話，哎，而家香港人最緊要一樣咩啊？叫集體回憶，係嘛？聽舊歌你係有份集體回憶，見住個豬咪咪你係有集體回憶。咁你而家見住四棵樹無端白事斬咗，係嘛？你知唔知？即係嗰個地方其實係個巴士站嚟㗎嘛，有樹同冇樹咧係爭好遠㗎， 爭好遠㗎，遮 下 陰啊，幾爽！ 遮下陰啊，你架車平時行過冇？你垮啦啊，係嘛？即係嗰種感覺係爭好遠㗎。 同埋咧，你又見到幾個樹，即係嗰啲樹根咧斬咗之後咧，即係感覺上都好似好慘咁樣樣。 係啊， 即 係 個畫面真係即 係好淒涼㗎嘛。 係啊，即係搞唔掂。再加埋咧，就偏偏咧。就係、是、台灣嗰邊咧，大家都網上都即係瘋傳啦，係咪？見到有兩個油桶喎，即係俾個風打到咧，吹到咧歪曬。欸，但佢同台灣呢個中華郵政咧，啊佢又 OK 喎，佢又會 哇！你知唔知佢條龍排都排得幾長？ 係啊，又走曬出嚟，又影相，仲要最抵死咧，就揾兩個著住制服嗰啲郵差咧，就陪埋啲人一齊癲喎，一齊影相，幾正啊！呢樣嘢就變咗即係成個流傳全世界咁樣去，即係都會即係喺度瘋傳嘅喎。咁、那個嗰、那個成個嗰個 image 咧，即係感覺上佢嗰、那個起碼喺個公關嘅嗰個策略上面咧，就做得非常之出色啦呢樣嘢。 因為始終啦，即係學某人話齋，香港政府咧，佢有權都用到你盡㗎啦，佢係唔會理你點諗，又唔會理村民點諗嘅。只不過我老實講，就係成日都問緊同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係咪有同一把尺去度所有嘢？一嗱好簡單，你只要你有少少經驗揸大潭，即係揸車啊、 嗯， 入赤柱去大潭啊，揸下舊山頂道啊，其實你唔難發現咧，你揸車又好，甚至乎你坐嘅巴士又好，你坐雙層巴士啊，梗係會有啲樹咧揩到個車頂。 係啊 係 啊。 咁、個問題就係話 ，OK， 如果你覺得呢四棵樹係會冧啦，我想問一下，究竟樹木辦或者路政署有冇一個數據話俾香港人聽，究竟全香港有幾多棵？你覺得佢可能有潛在危險嘅樹喺個 list 度，定還是你話俾香港人聽，我冇噶啦嚇咁啱嗰度前嗰排冧個樹，我咪睇下附近啲樹咯。哦，原來附近有幾條樹，哦就係冧咯，咁咪整下咯。咁我想問下，如果附近嗰兩棵冇冧到咧，係嘛？舊山頂度咁多有錢佬，喂，你剝兩棵樹咧，剝出兩個 Bentley 係嘛？又或者剝出兩個福士，然後坐咗個官喺度，咁點算啊？ 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喺嗰啲嘅地區嘅樹木咧， 就好健康， 就應該做得唔錯嘅。 你真係衰啊！你 應該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咧，呢、這個樹木辦咧，其實呢、這個上年咧，其實都有議員咧係提出個諮詢嘅、 嗯， 就話喂，幾時政府啊真係會認真去即係考慮立法去做個樹木法啊？如果有個法律係去規限究竟邊啲樹係要點樣保留或者唔可以保留，而有個法律可以作為一個依歸嘅話咧，成件事可能咧就容易好多，就唔需要大家去估下，或者可能嗰個 judgement 都容易做好多，因為啲嘢客觀咗啦嘛。咁但係咧就當時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答覆咧，政府答覆就係話：喂，我哋都要做呢啲嘢，要好多人手嘅喎、啊，我哋而家先至開始喺度培訓緊、啊，所以如果要做呢樣嘢咧，即係我哋就係開放同埋審慎，但係咧就似乎而家都未 ready 咁樣。所以你話佢真係有，如果你真係全香港啲樹木，哇，甚至話你上咗年紀嗰啲樹木咧，全部做曬標籤啊，做呢啲 record， 我相信係有做，但係做到有幾好，同埋有幾即係睇得幾 close 咧，個 monitoring 有幾 close 咧，我自己就會有一個懷疑咯。 因為你話，譬如你有，因為我有咁嘅經驗啦，我住緊我屋苑咧，前嗰幾年斬過樹嘅。咁知道斬啲樹咧就唔係一般人斬得嘅，你真係要揾所謂叫相關承辦商係有嗰啲 certificate。 斬樹要係要專家嘅。 嚇、啊，即係你唔可能揾，即係就算嗰棵樹喺你屋苑入面都好啦，唔、係你話揾個花王斬咗佢就斬咗佢，你係要請佢嗰啲即係合格嘅承辦商係驗過你棵樹真係斬得，又或者斬完你要所謂叫點樣善後啊？而家你咪見佢油咗啲黑色啊、棕色嘅油落去啲，即係嗰啲吸即係斬咗佢個位度嘅、即係其實呢啲冚唪唥都有相關嘅程序。個問題就係話 ，OK， 而家你政府所有嘢都跟進曬程序啦。 個問題就係你政府真係冇個規劃，諗下點樣去有一把所謂頭先我哋講緊嘅就係有冇樹木法咧？係咪需要有一個相同嘅準則去衡量？就係話香港有乜嘢樹需要處理，有啲乜嘢樹唔需要處理？ 啊，呢個就樹木啦。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個問題咧，似乎就唔係咁簡單啊。即係樹木立法， 而家梗唔簡單啦。而家村民唔係咁諗啊嘛。 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嗰個敏感度，啲官員嘅敏感度。你今次係樹木啫，下次可能係一個唔知咩石碑，或者係一個唔知咩嘅一個呢啲老界限嗰啲有啲咩嘅啲石碑咧，做嗰啲好似類似係一啲嗰啲叫做咩即係界石呢啲好多呢啲咁樣嘅一啲平時可能啲人唔係好留意，但係咧其實又代表咗一啲嘅歷史或者好有價值嘅一啲所謂嘅啲文物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冇一個敏感度嘅話咧，可能表面上望落去呢啲嘢係完全係唔值錢或者係唔知咩嚟嘅喎。咁如果啲官員唔識得話喺唔同嘅情形啊，喺唔同嘅情形之下咧，都有一定嘅敏感度，識得咧就話，我哋考慮一啲好實際嘅一啲嘅需要啊，或者安全啊，或者諸如此類啦，佢都會識得去考慮埋一啲感情、啲公眾、一啲公關嘅一啲手腕嘅話咧，咁呢一種嘅問題咧，只會繼續出現嘅啫。 你咁諗啊，太正路啦！所以你啲斯文人都係咁諗噶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政府係冇得救嘅。 即係嗱，調翻轉頭，我覺得佢都唔會改善噶啦。如果你問我嘅話， 係嘛？ 係啊，但係呢個變咗係有少少死證嘅，其實原來 係啱。好，轉頭翻嚟講李思燕。